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为了何建成的工作问题，建国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再次硬着头皮与小西交涉。小航钱包里的钱少了，大家怀疑的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在了小夏的身上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是真生气了，除了生孩子自己说了不算，什么什么都答应了，他还来劲儿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儿，他父亲发了话了，让他把自己休了？不由得怒从心起，恶向胆边生。哼，就算抱有某种成见，也不能说是无中生有、空穴来风。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哼，你这么讨厌农村人，到头来干嘛嫁给农村人的儿子做媳妇儿啊？哼，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儿。嚯，你也不想想，我要不是农村的，能轮得上你嫁？哎，你是不是得健忘症了啊，何建国同学？当初是谁一天给我写800封信，打800个电话，还急唠唠的要见我妈呀？要不是我妈，你能不能留在北京工作都是个问题。 是， 我是沾了你和你们家不少的光。郭小西，你念好吧，你幸亏生在北京，有一个做教授的爹，当专家的妈。你要是生在农村试试啊，你做保姆竞争力都不如小夏。小西气得伸手开车门就要跳车，被何建国一把给拉回来，同时关上门，锁车门。顾小西一肚子气没处发泄，伸手打何建国。何建国一把推开他说，哎，小心点啊，别伤着自个儿啊。吉普车画了一个 S 型，疾驶而去。直到走进电梯，两个人还是板着脸，谁也不看谁。出了电梯之后，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两个人不约而同调整了自己板着的面积。建国爹明天就走了，他们要闹也没必要当着他的面闹，都不想多那种事儿。不料两个人进家之后，建国爹对小西出乎意料的热情，并且表现出出乎意料的通达。先说建国的事情能办就办，不能办让建国想办法，也不麻烦他家了。又说他们一来就给小西添麻烦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后来才知道何建国走后，何建成就这事儿啊跟他爹掰开揉碎的说了很久，让爹站在小西和小西家的角度替他们想想。何建成有文化，到北京后视野一开阔，对一些事情自然就有了与在家乡的时候不同的看法，而且由他跟建国爹说，建国爹就听得进去。何建成的身份客观呢，没有任何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嫌疑呀。建国爹这么一说，小西立刻感动，挽起袖子就下厨做饭。建国要去帮忙，都被他推了出去，让他跟爹说说话，毕竟爹要走了。一时间家里洋溢着一片难得的互敬互爱的气氛。小西一个人在厨房炒菜做饭，建国爷儿仨去客厅喝水说话。这期间小夏来了，小西出来同他打了个招呼后就又进去忙了。小夏送捎回家的东西塞满了整整一个大提包， 另外还交给建国爹一个信封，说是里头有500块钱，让交给孩子他奶奶。这时候，一直没有开口的何建国开口了：“小夏，你来的时候，没让他们看看你这包啊？”小夏愣愣地摇了摇头。何建国皱起眉头：“该让他们看看，看看清楚了，再少了啥，就怨不到你的头上。”他们少啥了？小夏听出了话中的话，警觉地说：“小航丢了500块钱。”何建国不加思索地说，小夏的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。这时候，建国爹插话说：“他们说，是保安媳妇拿的了。”连他都听出了何建国话里的那层意思。何建国没理父亲，只盯着小夏变红了的脸说：“家里就这么一个外人，他们总不能自己偷自己吧。”于是小夏脸更红了，何建国的心随着小夏脸红的程度直线下沉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相反极力和颜悦色招呼小夏：“小夏，来，坐坐坐。”小夏机械地坐下了。何建国说：“我大致看了看，你买的这些东西，再加上你捎回家的这500块钱，超出了你的经济能力。” 啥？ 小夏一时没听明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他们把下月工钱支给你了，你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钱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拿了他们家的钱？ 拿没拿呢？何建国说着，不忘朝厨房看看。小西正在里头忙得热火朝天，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，但他还是压低了声音：“小夏，这里没外人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当然不会去跟他们说，我会想办法把这事处理好。”“ 他们咋说？”“ 他们没咋说呀。”何建国不耐烦了：“可咱自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“ 我没拿。”“ 小夏， 我没拿。” 何建国不好再逼他：“没拿就没拿吧，我不过就是问问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提醒你以后多加小心注意。你回吧，他们家休息早。”小夏不动不响，满眼是泪，他极力地忍着。建国爹说：“ 保安媳妇儿，没啥，建国也就是问问，那回去好好干啊。” 俺不干了。 何建国和建国爹没有想到，呆住了。 他大爷，那500块钱你给我吧，我买火车票得使。 何建国急了：“你不想让你闺女上大学了？”“ 我可以找别的活干。”“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。”“ 不走赖在人家家里干啥呀？让人家当贼防着。”“ 他们对你的工作方面还是很肯定的。”这话说的何建国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。“ 建国兄弟，啥都别说了，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跟你们一块儿走。” 说吧，转身走了出去，都忘了跟小西打个招呼。小西感觉到了某种异样，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：“怎么了？小夏呢？”没有人回答他。小夏动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小西在一边不住嘴地说：“小夏，何必呢？建国又没说钱是你拿的。”“ 他没说吧？”“他是没说。”“ 我们也没说呀，我们谁说了？”“ 小西，这用不着谁说，我没有文化，可我不是傻子。你们再换个人吧，愿意干的人有的是。”“ 小夏。”“哎， 小航啊，确实是丢了钱，可他这个人丢三落四惯了。你来之前就不说了，你来了之后他是不是常丢东西啊？找不着就不去管他，过两天啊自己就出来了。可他从来没有丢过钱吧？哎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东西丢了你们可以来查，我拢共这点东西好查，钱丢了咋查呀？我说这钱不是小航的，是我的，有啥证据啊？那也用不着走嘛。小夏自顾收拾东西，再也不说话，显然决心已经定了，不想再啰嗦了。小西呢，又急又火，同时非常生何建国的气，他为什么要跟小夏说这事儿啊？上次他看到小夏私吃苹果之后告诉了他，小夏再见他的时候很不自然，以后叫他吃他也不吃了。小西就知道何建国跟小夏说了，问他，果然是说了。当时小西就很生气，指责他分不清个里外，要不然就是干脆认小夏是里，他们家是外。何建国当时为自己分辨说，小夏是他们家找来的，他对他有教育的责任。话是不错，但得看怎么教育。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当初他上学咬牙打工学跆拳道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城里人的欺侮和歧视，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自己的感受了呢？这次的事儿和苹果的事儿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没有确凿证据前问都不能问，就是有了证据问也得想想怎么问。哪有他这样的，上来就问，连点弯都不带拐的，连先跟他沟通一下都没有，让他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显然本质上心里头他就觉着小夏是里，他们家是外。他之所以先问小夏，就是一个家丑不外扬的思路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人家小夏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，弄得现在两家都被动。他惹完了事儿，躲在家里不敢露头，让他回妈妈家来跟小夏说。爸妈听说小夏要走，当时就傻了，过惯了有小夏在由小夏处理一切的日子，一下子没有了小夏，等于一下子没有了依靠，一下子踏掉了半边天。小西爸妈为小夏要走在屋里相对长吁短叹，不仅是为自家生活会因此乱套，同时也为小夏受到了伤害难过。小西妈眉头紧锁，这个建国怎么能这么处理问题啊？小西爸说，他的问题在于过高估计了自己对小夏的控制能力，心是好的，总觉得小夏是他找来的，他要对我们负责任。 哼，关心好有什么用啊？ 总是添乱，没完没了。 前几天为躲何家父子，小西妈和小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小西跟他说了自己近日的担忧，感觉何建国跟自己有一点离心离德，让小西妈跟小航谈谈，好歹帮何建国他哥调换一下工作。小西妈本来是想抽空跟小航谈谈的，不能这么狭隘嘛，为了个简家姐弟情分都不顾了。现在想不谈，何建国真要跟小西分手就分，他们的婚姻存在着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隐患，与其得过且过，不如一刀两断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小西爸见老伴许久不吭声，安慰他， 没什么，以前没保姆我们不是照过呀。 哎，话能这么说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 是啊是啊，人往上过日子容易，再从上往下过就难喽。哎，要不再跟小夏谈谈。 小西妈摇头。何建国都跟他那样说了，我们再说什么都是虚伪。门开了，进来的是小西和小夏。小夏在前面，小西站在他右后侧半步的地方，一副不得不来不忍目睹的样子。小夏来告辞，他今晚就到过小西那边去，明天跟建国爹他们一块儿走。告辞的话说完了，双方都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。就这么结束，似乎又仓促了点儿。于是小西妈问了一句：“小夏，回家的路费有吗？”“有，有500。”小夏忙说。稍一停又说：“是原先打算捎回家的钱，小航的钱，我没拿。”小西爸妈和小西叹息了。小西送小夏到他和何建国的家，去的时候何建国已经走了，工地通知他们晚上加班卸车，白天大货车不让进城，只能晚上进，所以就得晚上干，干完了大货车好接着走。小西他们到的时候，餐桌上已经摆满了饭菜，但是建国爹和何建国都没有动筷子，显然在等他们呢。小西一进来，建国爹格外热情地招呼：“哦，小西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饭都做好了，你建成各干活去了，就等你了。”小西勉强地笑笑表示感谢，而后拉小夏：“来来来，小夏，吃饭。”小夏固执地不上桌。在小西家吃饭，他跟他们家人一块儿吃，但是建国爹在这儿，他就得遵照村里的规矩。建国爹招呼他上桌，他也不上，扭头就去了厨房。建国爹生气了：“这保安媳妇儿，这脾气咋这么犟啊，驴似的。”为小夏执意要离开顾家的事儿，他也着急。小夏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他已经数落儿子半天了，说儿子办事儿不讲究方式方法，说看来处理不好跟顾家的关系，跟儿子也有关系。儿子只是闷头的听爹说，一句话也不答。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，说什么也是白说。小夏的走对顾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何建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他的心如同小溪的一样，在同城里人这么多年的拉锯战、游击战、阵地战以及无数次围剿与反围剿中，早就一点一点硬了，剩下一点没硬的东西，柔软的部分留给了他的家人，他沂蒙山的家人，眼下具体说留给了他哥哥。他目前心里头真正惦记着的只有哥哥，近来发生的所有事儿，在他认为只有哥哥的事儿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儿。本来白天已经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了，晚上说加班就得加班，卸车，卸什么呀？不会还是那近2米高的水泥板吧？而哥哥眼下的处境与顾家有着直接的关系，小航完全可以给哥哥调换一下工作，不调，顾家完全可以让小航做这件事，没让，说是小航为了捡家的事儿，正跟他们家闹矛盾，他们说不上话。客观想想，摆摆，这些事儿，孰轻孰重啊？而他们家永远是他们家的事，再小也是大事；何家的事，再大也是小事，是农民意识。 何建国到火车站送别即将返乡的爹与小夏，建国爹斩钉截铁地告诉儿子，如果小西拒绝生孩子就离婚。想到初恋时的甜蜜，建国心绪复杂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 新结婚时代。 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为小航丢钱的事儿，何建国盘问小夏。为了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，倔强自尊的小夏向顾家提出了辞工。没有了小夏的顾家仿佛塌了半边天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建国爹看出儿子有心事不想说话，心里生气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儿大不由爷呀。怕小西有看法，主动承担起了调气氛的责任。 哎，小西，你不喝点儿？ 不不不，您喝。这时候何建国喝了自己的杯中酒，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。小西忍不住说，少喝点吧你啊。何建国闻之，干脆把新倒的酒一口就周进嘴里了。建国爹皱起了眉头， 让你少喝点就少喝点，你媳妇儿是为你好。 哼，为我好，她呀是借题发挥。 哎，我借什么题发什么挥了？ 行了行了，别装了，都是聪明人。就算小夏要走是我的责任，是我多了句嘴，可你们怎么不想想她是怎么来的呀？不是我们给你们找来的吗？ 他现在走了，你们不过是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而已，并没有额外的损失什么呀。 贺建国，你还讲不讲理了你？ 我怎么不讲理了？我说的话字字在理，句句属实。 小西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贺建国得意地冷笑一声，伸手又去拿酒瓶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他的话音未落，后脑勺咣挨了一大巴掌。他惊讶地扭头看爹， 爹，你打我？ 打的就是你，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，给你媳妇赔不是，现在马上赶紧的。 爹， 建国爹又扬起了手，你说不说？ 小西也惊讶，缓过神来以后说，算了吧，算了算了。 建国爹不算，高扬着一只手，眼睛瞪着儿子。 何建国扭过脸说了一声，对不起， 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建国爹的眼圈也红了，小西的眼圈也红了。他从这反常当中感到了一种不祥。小西头脚走，建国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凑到儿子的身边，摸摸刚才他打过的地方，疼不？何建国闪开父亲的手，眼圈又有些红。建国爹喃喃地说， 打你十岁上爹就没打过你，手下的太重了，别记恨爹啊，爹啊是打给他看，爹是为你们好，是为你哥。 原来爹的思路和他是一样的，心里头不由得恨自己，恨自己怎么就这么不争气，不能混得好一点，比如混成个刘凯瑞，那么他就谁也不用求了，哥哥的事他举举手就解决了。 他什么都没说， 只是一声不响的去给小夏找铺盖铺床。这时候听爹的声音传来， 保安媳妇儿，你打定主意要走了？ 不再考虑考虑了？ 没等小夏说完，何建国当即高声道：不考虑了，走。小夏，你不来他们家干就对了，看来以后我也得少上他们家，省得让人家当贼防着。次日，何建国送父亲和小夏到车站，上了车直坐到列车里广播送亲友的请下车，才下了车。父亲送他到车门口，探出半个身子来，一个劲儿地催他回去。想到父亲专程为哥哥而来，却不得不失望地回去，何建国难受至极。这时候，小夏忽然急急地跑到车门口，塞给他一沓钱，说让他转交给顾家，说是顾家预支了他一个月的工资。何建国接过那钱，慢慢地说：小夏，好样的。建国爹听儿子如是说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劝道：回去啊，跟你媳妇儿好好谈谈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你媳妇儿是没生过娃，不懂事儿，当她自己生了娃，就知道做爹娘的艰难了。抓紧时间生个娃，这回怀上，卖房子卖地，也不能再让你们把娃给做了。 这时何建国的话突然就脱口而出：爹，如果他就是生不了娃，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他就是不想生娃， 那咱还要他干啥呀？ 爹的脸刷的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。何建国明白了，点了点头。火车开了，由慢到快，载着他的父亲离开了北京，向着他又爱又恨的沂蒙山而去。周末，何建国去了书店，上到四层，找到医学书的区域，放眼望去，内科学、外科学、儿科学、神经内科、妇科学。他抽出一本厚重的妇科学，翻到相关的页看，书里却没说习惯性流产能治或者不能治，只说怎么治。他决定买下这本书，拿回去细细的看。买的时候就想好了，不能拿到家里去，拿家里小西看了肯定多心。他现在一点都不想跟小西解释什么，拿单位去。何建国办公室里有一个带锁的抽屉，也不能让同事看到他在看妇科学，人家肯定得想他琢磨什么呢。这天晚上下班之前，何建国给小西打了个电话，说是加班，下班以后去街边花5块钱买了两个吊渣烧饼吃了，晚饭就算解决了。而后回到办公室，打开带锁的抽屉，拿出那本大大的妇科学，翻到习惯性流产一节看。那一节不长，就那点内容，他在书店里全看过了。不说能治或不能治，只说怎么治。他忽然心里一动，翻到绒毛上皮癌这一章看。有对比才有鉴别，居然也没说能治或不能治，也只说怎么治。他又如此翻了几种老百姓通常认为的不治之症看，都是一样的风格。那就是说，书是不会干脆说某种能治或不能治的，他只说怎么治。想想，也不能怪著书者推诿色泽，盖因医学实在是浩瀚繁复，规律是有，但个案也多，不容你下出某种铁定不变的结论，比如肺癌，号称癌中之王，厉害吧？他们村有一个老头就得了这种癌，上省城济南查出来后，听说是不治之症，决意不治了。别说家里钱不多，就是钱多，不治之症，还治他干嘛呀？钱多烧的呀， 当下跟儿子们回了家。老头呢有三个儿子，小儿子混得最好，在安徽做到了厅局级干部。小儿子把父亲接到了安徽，趁父亲还活着，让他到处转转看看，托付给了一个在黄山工作的朋友。那里空气好，对肺肯定也好啊。父亲在那住了一段，病丝毫没加重不说，似乎还减轻了。于是哥仨凑钱，在黄山附近给父亲租了房子，把母亲也接了去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一家也去了照顾父亲。几个月过后再查呀，肺上只剩钙化点了，连医生都连称奇迹呢。何建国合上厚厚的妇科学，有些失望，也觉得自己有些可笑。要是仅靠看书就能下诊断，那医生也太好当了。他把书重新锁进抽屉，决定去医院找医生。还不能去小西妈所在的医院，免得让他知道了起疑。何建国去了北京妇产医院，请了假，花100块钱预约了一个特需专家号。他想问问专家，在临床上这种病多不多，病因是什么，治好的多还是治不好的多，怎么治等等等等。预约专家是事先查114，打电话问清楚了的，还在头一天里把妇科学有关章节又看了一遍。结果到那儿，人家根本就是男宾止步，他进不去。百密一疏，关键的是这一疏他还无法弥补。能叫顾小西来吗？早叫他来晚叫他来都行，就是不能这个时候叫他来。他们的关系正在微妙的时刻，没事他都会多事儿。他真这时候叫他来查病，明摆着受他一柄啊。何建国这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如果小西就是生不了孩子的话，他只能听他爹的。他之所以要问习惯性流产的病因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多少责任。如果全部是自己的责任，他就算是欠他的了。但是呢，小西也欠他的，结果就是两不相欠。从妇产医院回来并没看成，倒耽误了一上午的时间，只好晚上加班补上。加完班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，到家快1点了，电梯已经停了，只好爬楼。何建国一个人向18层楼上爬，楼道里黑洞洞的，月亮从楼梯拐弯处照了进来，洒满一地，如银似水。他不由得就站住了，恍若梦中。那时候他和小西甜蜜蜜的，小西怀孕了，他们从医院里检查了回来，到家时看到楼外贴着一个通知，下午3点至凌晨3点停电，很抱歉，云云。不远处停着一家搬家公司的车，有人正在跟物业吵，你们怎么说停电就停电啊，我家具都拉来了，17层楼的没电梯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是供电局的事儿，不是我们的事儿。那我们跟供电局没有合同关系，我们只跟你们物业有合同关系。一些下班回来的人也在发愁，人们都提着买回来的菜等等，显然都住在高层。何建国一点不急，俯身到小西的面前。来，干嘛呀？我背你。18层呢，来吧。于是小西扶上身去，沐浴着人们羡慕的目光，由年轻的丈夫背着上楼。建国背着小西上楼，上到7层以后，楼道里只剩下建国的脚步了。你这是为我，还是为你的孩子？合着我以前没背过你啊？ 背过吗？ 好好想想。 不记得。 真不记得？好， 不记得就不背了。 何建国说着，把小溪给放下了，重重的喘气。 背不动了就说啊，累了就说，别找借口。 是有点累了。 哎，那次去慕田峪长城，我脚崴了，你一口气儿背了我十几公里。 老喽，跟那时候不能比了。 我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的，嫁给你，真是个男人。男人啊，就得像个男人，得有力气，有生气。 行了，来来来，你坐下歇会儿吧。啊， 小溪就往台阶上坐。 何建国拍拍自己的腿，嗯，坐这儿，地上凉。哎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人来的。 小溪就在丈夫的腿上坐下了，何建国伸出一只胳膊拦住了他。这里正是楼梯的拐弯处，月光从窗子里进来，静静地照着他们。何建国手放在小溪的腰间摸摸， 哎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 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在你妈肚子里，也是一点动静没有。 哎，等她出来啊，不管是儿子是闺女，跟你一样学钢琴，她要是敢说一个不字，你瞧我揍她。 小溪感动的，一把揽住何建国的脖子，神往地说：“ 然后呢？然后。”我和我们家的音乐神童带着你这个乐盲去欧洲的音乐之乡。 哎，我是乐盲啊，谈恋爱的时候你可是一直夸我歌唱得好啊。 嘿，谈恋爱时说的话你也信啊？谈恋爱时说的话都是哼话傻话疯话胡说， 是吗？那好， 何建国说着，把小溪推开，自己往楼上走。 建国， 说，你当年说的那些话，是不是胡说？ 不是，都是真心话。 再说一遍， 是真心话。 我让你把当年说的话再说一遍。 建国，你的歌唱得真好啊。 还有， 建国， 好啊，你不说我就走，把你一个人留着。 我爱你。 不对，你说的是我非常非常爱你，一辈子爱你。 嗯，我非常非常爱你，一辈子爱你。 这才像话吗？来，上来吧。 小溪赶紧爬上去，何建国背起他，两个人向楼上走。光阴如梭，爱情如梦，那一切的一切，此时俨然如窗外的月亮，美，美的遥远，远的渴望而不可及。 何建国被提升为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待遇好了，他对哥哥何建成的负疚心理更加深重，他再次请求小溪为何建成换工作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